安哲臣的表情果然就僵了一下，原本站起身想转一下雷猛的动作戛然而止。 你小子还好意思说让我等你这么久，我不抽烟怕控制不住去找你。 雷猛内心冷笑，面上却说道， 安哥说的哪的话，我是真的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少爷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好不容易被赶鸭子上架坐到这个位置上，我哪敢松懈啊？就这样还被我叔抢走了好几单生意呢。哦对了，其中有一个项目好像还是跟安家合作的。 雷猛冲安哲臣笑了笑，好一脸的无辜。那天他可就是因为项目的事儿去找的安哲臣，后来才出了那样的不快，也不知道他被秦锦城踹的那一脚好了没。安哲臣的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 雷子，你还在生哥的气呢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那个项目，你看我合同都拟好了，下一期的。 别，我可不想接受你的施舍。安哥，我以前是真的服你，不过现在雷氏已经签了别的合约，你那个项目恐怕抽不出人力再来合作了，下次吧。以前老子是真的觉得你是个有能力有担当的男人，心生佩服，没想到你跟那些人一样一心只想上我。那对不住了，老子也是个有骨气的男人，你哪来的就回哪去吧。况且我一个有男朋友的人跟你玩什么暧昧啊。 雷猛面上带笑，一脸和气，语气也还算委婉，可在安哲臣看来，这话就他喵的像刀子似的狠狠地扎在他的心上，而拿刀的人还冲他笑得一脸抱歉的，而后再把那刀柄扭了一圈，他那心呐，真才叫揪着疼。安哲臣从来没这么后悔过，他玩人无数，还没像这回这般栽得这么惨过。他是喜欢眼前这个男人，那也没打算在他面前彻底的失去尊严。他安家大少爷有自己的高傲。 雷子，上回那事儿是安哥做的不地道，不过安哥也是真心喜欢你，你要心里有疙瘩打安哥一顿，或者是别的条件安哥随便你提，但别对安哥这么冷嘲热讽行不行？ 有吗？我说什么了？我做什么了？安哥你误会了。 雷子，安哥没有施舍你，安哥也知道如今的雷氏犯不着让我来施舍，不过。 安哲臣语气一顿，眸色深暗地锁在雷猛的脸上。这男人什么时候看都招人，什么样子都能激起人心底的情欲澎湃，他会失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雷猛讨厌安哲臣的目光，或者说他讨厌除了秦锦城以后任何一个带有欲望气息的目光，眉头很蹙，他的表情冷如寒冰。 不过什么，安哥，你觉得我现在是缺钱还是缺人呢？雷氏这两年的确没什么起色，又被我叔坑了一把。不过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想当年你们安氏不也被我们压得死死的吗？ 雷子，你非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 难听吗？安哥觉得难听，我可不这么认为，这只不过是事实罢了。我雷猛大出息没有，但最他妈讨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人，但凡让我挺过来，你们他妈谁也别想好过。 雷少爷狂啊，嚣张依旧啊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底气。 安哲臣知道他今天是来差了，雷蒙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有骨气。他后退一步，讥讽了一声： 你当秦锦城能护得了你？你以为他真喜欢你？你就不觉得他跟我们一样，不过是看上了你这副皮囊？你当你那么值钱会…… 安哲臣的脸上挨了一拳，不得不把没有说出来的话给吞回肚子里。他冷笑着看着雷蒙，毫不示弱地挥回拳头。雷蒙轻哼了一句： 安哥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 安哲臣看着自己这儿被雷蒙牢牢捏在手心里的拳头，震惊一闪而过，他的腿踢出去，同样被雷蒙给挡回来。连着两次进攻都失败之后，第三次他奋尽全力扑过去，雷蒙一让一躲一反身，把他死死地按在沙发上。雷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说道： 安哥，出了这个门你不要再提之前的事，以后有机会也不是没有合作的可能，别再针对雷家，我会当今天的事没有发生过。 雷蒙， 安哲臣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，他不相信雷蒙居然有这样的身手，明明他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废物，是一个该被所有人玩弄的对象，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他以为那天只是因为他喝了酒，又恰好秦锦城突然闯进来他才失了手，没想到。 安哥，只要你点头我马上松开，这不难的。 雷蒙，你别太过分。 安哲臣不可能对雷蒙服软的，骨子里的骄傲不准许他这么做。 我过分吗？安哥，尊重是相互的，你把我当玩物一样，还指望我怎么对你啊？拿钱买我贞操这种事在我这里行不通，雷家小少爷是不缺钱的，你明白吗？ 要一个星期前他肯定没有勇气说出这种话，可谁叫一个星期后他已经是个有男朋友宠着的人呢？秦锦城与这些人最大的不同有两点：一，他本身长得帅，不存在看上雷蒙美色的可能；二，他最初对雷蒙好的目的不是为了上床。就这两点便值得雷蒙信他了。 雷蒙，风水轮流转，有你求我的一天，你真觉得一个秦氏就能奈何得了安氏？你可别忘了还有江家，还有周雨潮，想要整垮你的人多的是。 我知道你们都垂涎我的美色，谁让我长得这么美呢？ 安哲臣一脸的恼怒，却没有办法反驳，因为他发现这就是个事实啊。 不过这也不能成为你们欺负我的理由，我雷猛堂堂正正做生意，不偷不抢不坑不骗，就因为长得好看凭什么就要跟你们做那些苟且之事？安哥，你可真伤弟弟的心呐。 雷蒙，我也没逼你，这就是你情我愿的事，别说的自己那么委屈似的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跟谁演贞洁烈妇那一套呢？ 安哥，这话说的可不对啊。第一，我是个男人，第二，他妈是你情我愿，你就不该在我的酒里添东西。你真当我是傻子？你说什么我都信。 雷蒙，你松开我。 安哲臣自知理亏，也不再跟他狡辩。 我就不，你还没点头呢。 安哲臣怔了一下，发现雷蒙看似纤细的胳膊却如钢钳一般强硬有力，半点让他挣脱的机会都没有。 安哲臣就从来没这么丢脸过。 我答应就是。 临近下班点，会客室外面已经有员工在来回的走动了，大开的门窗让里面的场景一览无余。安哲臣他丢不起这个人。雷猛嘴角抿笑，缓慢地松开自己的手，把安哲臣拉起来。两人相对而战，雷猛要比安哲臣高半个脑袋，他抬手替安哲臣把衣服整理了一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人说道： 哼，安哥，对不住了，你知道我脾气就这样，要真惹急了，天王老子也敢揍啊。 事后道歉还有个屁用，可安哲臣也知道雷猛说的对，这小子从小就是横着走的，他上回算计他一回，他不找回场子也就不是雷猛了，这么一想便又不那么气了。 安哥活该，雷子，安哥说的话随时都有效，你好好想想，既然你气也出了，之前的事就过了，以后咱们谁也别再提，以后还是好兄弟。 你真的，谁他妈是你兄弟？要多远滚多远。 雷猛嘴角浮着一层冷笑， 听安哥的， 你看都下班了，安哥请你吃饭当赔罪。 哟，这刚被揍完就要请我吃饭啊，这人是不是欠虐啊？ 雷猛对安哲臣的脸皮厚度又有了新的认识。 不了，安哥，我约了人，行吗？ 秦总， 你管老子约了谁？反正不跟你吃饭就对了。 雷蒙没理会他，出门左拐进了停车场。安哲臣吃了一嘴的汽车尾气，眼睁睁地看着雷少爷扬长而去。雷蒙揍了人，心情极好，给刘琴打了电话，让他往家里烧点菜，自己火速地回了秦锦城的别墅。